8月29号星期五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五二 Talk》，我是的节目主持人 Kenny， 我是 Tommy。 今天我们又讲一个很伤感的消息，关于我们录音的今天，即是其实这个出街的今天，今晚的11点，当这个尾班船开完之后，湾仔码头就会正式结束服务了。 你平心而论，你说得很伤感呢， 似乎 又是不是牵涉了一点个人感情呢？因为可能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，其实湾仔码头的使用率近年来说都不算太高， 甚至很低添啦。可能即你特别是在港岛住的或者港岛翻工的，你才可能会用多一点。譬如我这些新界佬，我即湾仔码头在哪，我不知道。其实即係其實嗰個感情係比較淺淡嘅，咁同埋呢個灣仔碼頭咧，咁即係而家原本呢個佢就會停止服務啦，咁啊將來會清拆，咁咧喺咁新嗰個碼頭咧就會取代佢嘅，咁但係都係叫灣仔碼頭嘅啫，咁就係、是大約130米之外，咁其實你話係咪好遠？ 唔係遠咗嘅， 即係遠係遠啦，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起碼叫做有個新嘅碼頭取代，未至於係完全即係一切都冇曬，未至於係咁樣嘅，咁但係。啲人都覺得可惜嘅就係我始終睇慣舊市嗰個碼頭嘅風貌噶嘛，咁你無端端俾個新嘅我又要遠啲，咁同埋嗰種感覺就冇咗以前嗰種情懷咧，咁就即係大家即係呢排琴日即係網上面而家就開始多咗 Facebook 人咧會留言啊，會貼啲相出嚟開始悼念緊呢個碼頭嘅。 不過其實咧呢種舊式碼頭咧都已經買少見少噶啦，即係據說咧即係長洲碼頭咧都係呢一款咁嘅碼頭嚟嘅。 即係個樣好似。 個樣就好似嘅，咁但係可能對於灣仔碼頭，大家知唔知灣仔碼頭最出名係啲咩？咁啊，梗係水餃啦，係咪先？ 咁係賣嘅，幫人賣緊廣告嘅。 咁都係嘅，但係冇辦法，因為呢個阿藏姑娘即係嗰、那個。灣仔碼頭水餃的創辦人咧，又的而且確咧，又真係喺嗰度咧， 推住木頭車咧，撞姑娘 就賣水餃嘅。 呢個撞姑娘係咩人咧？即係你話睇電視睇得多啦，其實從來都唔知佢係咩人。 咁或者你都講下香灣仔碼頭嘅歷史先啦。咁灣仔碼頭其實喺1968年咧就興建嘅落成嘅。咁啊，撞姑娘咧就由1978年咧就開始喺嗰度賣水餃啦。咁其實 撞姑娘係真係佢本人， 係啦， 真係喺嗰度賣水餃， 真人嚟嘅， 即係攤檔係咪啊？即係喺一間鋪頭定係小販？ 梗係推木頭車啦， 小販嗰種啦。 咁推木頭車啦，咁同埋就係喺嗰度都賣咗7年水餃，跟住咧先至俾嗰啲日式嘅超級市場咧就睇中，唔係係睇中，跟住就先至幫佢包裝變成今日。即係再慢慢發展咧，先至成為今日大家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得到嗰只水餃嘅。 咁、 okay. 所以其實佢喺度推咗木頭車7年啦。咁我睇翻一啲佢嘅專訪咧，原來咧即係灣仔碼頭嗰陣時咧，其實都曾經咧係香港一個交通樞紐中心嚟嘅。咁喺出邊咧都有成10多檔嗰啲咁嘅小食鋪啊。咁即係話其實嗰度咧，即係雖然而家就好似水靜鵝飛啦。 嗯。 但係咧，其實係喺1970年代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曾經好興盛啦，甚至亦都係代表住即係香港嗰啲街頭經濟咧，都仲係好熱，即係好熱烈嘅時代咯。 OK， 咁呢個藏姑娘佢即係咪有一句説話講過係關於呢個灣仔碼頭嘅？ 咁佢就話拆呢個碼頭咧，佢當然咧都係會喊嘅，因為咧即係灣仔碼頭對佢嚟講咧就好似佢嘅情人。 咁啊係，你話佢喺嗰度發跡噶嘛？嚴格嚟講。咁啊，佢喺嗰度發跡完，所以先至用灣仔碼頭嚟做自己嗰個牌子噶嘛。即係呢一個係佢，即係佢之所以叫招牌嘅灣仔碼頭，即係咪我喺嗰度發跡，我喺嗰度出名，咁啊，梗係叫翻灣仔碼頭啦。 亦都所以咧，可能對於年長一輩嚟講咧，呢一個碼頭咧係帶俾佢哋都真係可能有啲感情咧，就同我哋呢一代好似好遠距離咧，就未必一樣嘅。咁但係啦，另一個問題我都想問嘅就係、是、好似天星碼頭啊、皇后碼頭啊咁樣，咁其實都有好多保育人士就爭取去保育呢個咁嘅保育佢哋啦，因為佢哋可能有好多殖民歷史咁樣。咁但係點解灣仔碼頭 好似冇人問咁 啊？好似大家 因為大家諗下嗰陣時咧，2006、2007年呢一個保衞天星啊、皇后咧係好激烈噶嘛，即係最經典嘅一幕就莫過於咧個林輝咧揾鐵鏈鎖住自己條頸。警察嚟扯佢條鏈嗰下咧，嗰下大家簡直係 震撼腦袋， 好震撼咁啊！嗰陣時亦都係開始有保育呢個詞語出現，同埋有80後呢個 terms。你諗下嗰陣時所謂80後青年啊，嗰啲唔係高鐵出現嘅喎，係嗰陣時天星皇后 同埋佢哋算唔算係第一代本土派啊？ 都算嘛，佢哋係因為咁樣而成名噶嘛，即係嗰幾個社運人士。咁嗰陣時好激動嘅，即係嗰陣時就話要保衞呢個碼頭咧，因為要保衞大家嘅記憶啊，大家嘅歷史啊咁。咁但係同樣地，灣仔碼頭都有好多年歷史啦。點解今次又冇一個好激烈嘅抗爭運動嘅咧？咁我哋都問過陳景輝啦，嗰陣時有份去即係保衞天星同埋皇后啦咁。 咁其實佢都話咧，佢都好坦白咁講咧，佢對於啲個灣仔碼頭嘅認識唔係好深。咁、 嗯、 當初之所以保衞呢一個皇后同埋天星，係因為覺得皇后天星咧好有呢一個殖民地嘅嗰個歷史嘅價值啊。即係例如港督咧喺皇后碼頭嗰度上岸啦。咁跟住天星碼頭咧就係、是、當年呢個蘇秀忠咧喺1966年咧都曾經因為要抗議呢個天星小輪加價， 即係所謂1966暴動啦。 係啦，咁就嗰陣時就喺嗰度咧就絕食抗議咁樣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話呢一個天星同埋皇后咧，就比較有嗰個歷史價值。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就好俾心機，好搏老命去即係保衞呢兩個碼頭。 嗯。 咁但係你反觀灣仔，佢就話其實佢真係唔好熟悉呢個碼頭，有咩咁特別咁樣嘅。 嗯。 咁啊，另一個社運人士葉寶林我都問到佢啦。咁啊，葉寶林佢都話咧，其實啊，佢都係呢排先知呢件事。即係其實佢話佢得個資訊唔夠足夠啊。即係佢哋。即係佢話咧，當年呢一個皇后天星咧，多好多媒體報導，你一早已經知呢件事噶嘛。 好似係嗰個 C Network 啊。 係啦 ，C Network 係 C Network 嗰陣時有本雜誌咧，即係都好詳盡咁樣報導呢個天星皇后。咁但係今次灣仔諗下，我哋都係呢排先，即係我哋都係 必須承認都係 呢排先知。你都你事先你都冇諗過係喎要保育喎，你都冇諗過呢啲嘢噶嘛。咁所以佢就話，可能呢一個就造成點解今次咁冷淡啦。咁跟住我哋又再請教過一啲即係港大建築學院嘅教授啦。咁佢都有講到話，其實好大嘅原因係因為咧，始終你啱都講過啦，根本灣仔碼頭少人用啊嘛，即係你話天星同皇后，你第一多啲人用啦，第二你會去嗰度拍拖噶嘛，即係皇后碼頭你係即係會去嗰度睇海啊，你喺嗰度會聽嗰啲鐘聲， 同埋啲鐘樓咁樣，你係用即係實際用途係睇時間噶嘛， 係啊，即係你喺嗰度你會有多啲腳毛， 有滾同埋有啲滾錢， 係啦，你會有多啲滾情喺裏邊。咁但係灣仔咧，其實你諗下灣仔碼頭外面咧就係一個巴士站。即其實佢冇一個好舒適嘅環境俾你坐喺度， 即係係咯，嗰啲小食檔咧，即近年都已經消失曬。 係啊，因為佢都冇一個俾你打等嘅地方，咁所以呢個灣仔碼頭你話要拆咧，咁啲人就冇咁傷感，呢個就導致點解今次冇咁多人出嚟鬧咯。即係諗下，始終皇后如果我同你講，我同我老婆初戀就係喺皇后碼頭嗰度發生㗎啦。 哇！好浪漫咧， 咁你冇咗啦，你想保育㗎嘛？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個關鍵咯，就係。 不過即係，但係反而我哋就觀察到啦。其實我哋上尋日咧，有人寫咗呢篇文，即係關於呢個灣仔碼頭之後咧，其實網民咧，不少網民都好大反應喎。原來又有一個 即係我哋 Facebook share 消失啦，係都好多。 即係好難，好奇怪地，我哋冇諗過原來咁多人 share， 即係有少少咧，呢個咧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。即係之前一定報紙有報過㗎，但係你唔會 care 噶嘛。到我同你講話。喂，今晚拆啊！咁你就覺得，今晚拆啦！突然之間嗰種感情就會出翻曬。 係啦，咁今晚11點尾班船開出咧，咁即係嗰個山集嘅畫面咧，我相信大家聽日咧又會，即係即使你唔喺現場睇咧，即係各大主流媒體都會報道。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，如果而家聽到意味到11點咧，就請你嗱嗱臨咧撲去呢個灣仔碼頭咧，就觀看佢嘅，就瞻仰佢嘅遺容。你就只能夠咁樣做啦。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今日星期一咧，就同大家八五二talk， 拜拜。